心赞美你，你赐的生命是泉源，在我心中更新不久。 让我们将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， 就将赐福在我们之中，让我们献上献上，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。 主将 赐下赐下主的恩典，将如春雨降下。 感谢神，因为他是厚赐福分给我们的神。因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仍然站立。我们来唱下一首诗歌，是一首天上的歌。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的面前，他就可以使我们得安息。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来学习，我们来仰望神他的应许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天上的歌。你喜乐的心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 生命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暖暖流进我的心房。生命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暖暖流进我的心房。我要唱我的一首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。头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，全都化落。 唱出你先来， 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浪花流进我的心房。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浪花流进我的心房。我要唱那一首。唱一首天上的歌，头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，全都散落。 那快点， 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慢慢流进我的心房。 充满喜乐， 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慢慢流进我的心房。我要唱那一首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。头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，全都散落。 感谢神，他让我们喜乐充满在心里面。我们忧愁，我们就带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向他祈求。我们以感恩的心，我们来带到他面前以后，神真的是会为我们担当一切。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充满信心的，我们来交托给神。好，大家请坐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何等何等的爱我们。你是赐生命气息的主唯有你的大能，你才使人生命能够得到翻转更新。让我们你让我们心里面有充满永恒属天的盼望。我们真的是要深深的感谢你我们要谢谢你，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停止向我们对我们说话。尤其是在我们在这最近很不安、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，你的话语真的是要成为我们的亮光，我们的光亮。感谢你赐下你的启示，因为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，是蛮有能力和生命。我们知道信靠你就是智慧的开端。主啊，你说我们的眼睛是身上的灯，求你赐给我们有双嘹亮的眼睛。使我们警醒，我们不至于落在黑暗的权势网罗里面，救我们脱离试探。主，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，你也加给我们力量去做你所呼召我们要做的工作。 盼望这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心里面的感动和祷告。我们也愿意将自己摆上为主所用。现在也特别为在美国东部那边，他们正经历饱受一些风灾。主啊，求你的心怜悯他们。知道我们在这边享受风和日丽的天气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要特别纪念他们。也为他们礼拜天，如果没有能够平安的到达你的殿中敬拜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的心与他们同在，在他们所在的地方，他们也能够献上他们的赞美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大能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凡是我们人不能做的，在神万事都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诗歌，它是叫《爱、喜乐、生命》。神真的是像这首诗歌讲的，他是超越时空的神，他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人。虽然人堕落，远离了神，但是他是何等的爱我们，爱世人。他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他成就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得蒙救赎。他以无罪代替有罪的，让我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我们真的是感谢他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来思想真的是他的爱，真的是像这首诗歌直到万代啊，对我们的爱，在世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他来爱我们，因为他的爱永不更改。他的爱胜过死亡的阴霾，因为他已经胜过死亡，他已经拿到阴间的钥匙。他的爱也驱走我们的忧愁悲哀，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愁带到他的面前。求主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让他的爱浇灌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来以充满爱、喜乐，然后有他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，来唱这首诗歌。会唱的，我们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因他爱我，直到万代。时间不能永不更改，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，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，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，使得全人有自信力，忧愁不再，我们有喜乐的生命。 永生的生命，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因他爱我，直到万代。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，因他爱我，永不更改。他的爱我死亡阴霾，他的爱驱走忧愁悲 谢谢他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，他必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。我们现在有一段读经的时间，今天牧师要带我们看的一段两段经文，让我们翻开自己的圣经，如果有带的话。第一处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七章，约翰福音在新约第七章37-38节，约翰福音七章37-38，我们翻到以后，我们同声来读。七章37节起，期节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让我们一起再读一遍，好不好？37-38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第二处我们要看的经文在旧约以西结书47章，在旧约耶利米哀歌后面，在但以理书前面。以西结书在旧约47章1-9节，翻到后我们台上起台下应。以西结书47章1-9节，起。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这水从栏下 由殿的右边， 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 带我们出门，又从我们那边传到 河来，见水从右边流出。 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了1000肘，使我淌过水，水到怀子骨。又量了1000肘，水变成了河，使我不能淌过，因为水势涨起，成为可浮的水，不可淌的河。 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 感谢神他的话语。今天牧师要带我们他分享的题目是活水的江河。让我们以安静的心，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。